我是安阳，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。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杜老盼把杜立三叫到床前，又在床前训子，问他学的怎么样。杜立三还真不错，把什么五经四书啊主要的内容啪啪啪还背了背。杜老盼听完了挺满意，行，有个条件，想叫我宽恕你行，你先到赵家庙让张作霖宽恕你。你要杀人家，我把人家给放了，这个疙瘩必须解开。你为什么杀人家？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你怎么那么不是东西？你把这些事解释清楚了，张作霖对你谅解了，我才叫你恢复自由。是这样把他打发来的。但是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张作霖跟着老师杜盼林牵着马，还没等离开青马坎的时候，后边有人叫他。杜立三回头一看，谁呀？狗头军师宋庆龄。他们俩是非常非常要好。宋庆龄在那冲他摆手，因此杜立三呢就告诉老师：“老师啊，您先在前面等我一会儿，我忘了点东西，我去拿去啊。”哎，那个老头挺实在，也没想别的，人家没有杂念呢，就是陪他来陪礼的。杜立三利用这空隙，把马交给旁人来会宋庆龄。这宋庆龄把他领到没人的地方，就问他：“少当家的，你干什么去？”上张家庙奉我爹之命给张作霖张老嘎的赔不是去。你真想赔不是？那有啥法啊？不然的话我爹不答应。哎呦，我这少当家的，最近日本遭到伏击，山炮大队全队覆没，这事你知道不？那谁不知道？都知道。你知谁干的吗？都说是张作霖。对， 咱们就拿这事为例子。我说少当家的，你可别马马虎虎的了，这张作霖终非是人下人呢。这个小子迟早得成大气候，他要得了势，还有你的好吗？我的少当家的，你回忆回忆几年前张作霖头上青马坎，他妈两桶大鼻涕，那不是个小毛孩子吗？哎，是咱老当家的滴了他小便把他培养成人的，用什么给他什么。你算几年的时间变成什么样了？现在在赵家庙跺一脚，撩西乱晃啊！他有一个穷光蛋，现在估了两三千人马呀，论力量不次于咱们青马坎了，跟咱们能够抗衡的就是张作霖。另外少当家的，你再看看他的所作所为，学习双田洋行，谁敢干他敢干，杀死三营统领王凤平，单身大闹新民府，谁敢干他敢干，兴隆殿劫银子，杀死那么些军队，得了银子50000两，他敢干，消灭九只手于毅，他敢干，火拼金寿山也是他干的。最近他又伏击了日本山炮大队，纵观他的所作所为，这家伙是人中之杰呀。我少当家的，天无二日，国无二主，两雄不并立。你别忘了这句话呀。现在老当家的在世，这张作霖呢还顾得大面，干爹长干爹短，跟咱们三界沟青马坎还有一定的联系。倘若老当家的百年之后，张作霖呢肯定把脸一翻，就得吞并咱们青马坎。少当家的，我看得挺清楚，你不爱听我也得说，不是你杀了张作霖，你就得被张作霖给杀了，你们俩有一个活的。 哎呦，我说的怪吓人的。那么您看我应该怎么办？ 怎么办？当机立断啊。 你到了赵家庙，甜言蜜语假戏真唱，你先把张作霖给稳住，而后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 宰了他。 张作霖一死，赵家庙群龙无首，不战自乱， 我们趁乱接手赵家庙，收拾残局。那个柳子不就是您的了吗？您不就是当家的了吗？到了那时候，生米做熟饭了，你爹总有10000个不乐意，能奈你何？总之你们是亲父子，张作霖是外伯阳，到了那时候你爹自然就向着你了。别有顾虑，大胆地干吧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。 哎呦，我说这事儿可够大的，我爹刚消了气儿，本来让我去赔礼去，礼我没赔，我到那杀张作霖，那我爹非跟我翻脸不可呀，到那时候后果不堪设想。哎呀，瞻前顾后，难得将军做呀。 少当家的，我把话都说了，成破裂害也跟你讲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如果你要不听我的，将来你有后悔的那一天，我再告诉你，咱们青马坎虽然有好几千人马，就叫张作霖这几次上青马坎，这一豁了，人心都要变了。别看这些人人在青马坎，心在赵家庙，或多或少受张作霖的影响，有三分之二都倾向赵家庙。将来张作霖要得势，甭打，把手臂一摇，咱们青马坎马上就土崩瓦解呀，你就成光杆司令了你呀。这些事情你难道就没看到吗？ 有道理，有道理呀。不过我真杀他，我还回得来吗？怎么能回不来呢？ 就凭少当家的你浑身的武艺，就你这功夫，就你那管那个直劲儿，谁比得了？你现在是叫老当家的管傻了，你浑身的武艺施展不出来了，到底快把他一宰，多匹马就冲出来了，等他们明白过来，为时已晚了。这就叫出其不意，迅雷不及掩耳。难道这个还用我教给你吗？好吧，好。不过你别看我哈哈笑，我走之后，算计算计啊。七月初三，七月初四我到赵家庙，初五住一晚上，初六下手，初七你得领人接应我呀。行行行，你前脚走，后脚我就派人支援你，放心吧。俩人商量好了，宋庆莲赠送他一把匕首，然后贴在这腿肚子上的粘好了，外面拿裤腿一盖，一点看不出来。表面上没带家伙，麻痹张作霖。就这样，杜立三来的。但是咱要说清楚一点，他那老师杜盼林一无所知，那老头是好人，哪知道杜立三这些弯弯道啊？因此这杜立三呢，一见着张作霖，假好假后，痛哭流涕。您还别说，这家还够个好演员，把很多人都给蒙蔽了。头天为什么没下手？一个，他跟宋庆莲定的日子不对；第二，头三脚他得踢开，哎，别让大伙看了炫头，稳住大伙之后他好下手。他是选定第二天晚上动手，也就是七月初六，闲言少叙，杜立三呢，把刀握在手中，他一翻身，不翻身怎么续刀啊？刚一动他，就听头顶的窗户外头有人冷不丁喊了一嗓子：“可以啊！”把杜立三吓一哆嗦，没敢动。就听对面说：“注意，注意啊，好好巡逻！”呱呱呱呱呱，就在这窗台外头过去一支队伍，杜立三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哎，这嗓子怎么像给我喊的似的？他擦去了白毛汗，等一会儿静下来了，他二次举刀刚想行凶，就听脚下的窗户外头，可怜，又一嗓子， 注意，注意啊，好好巡逻，提高警惕，夸夸夸夸。 像那个你就拉倒得了呗。 啊，不，杜立三，你想，我和张作霖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有他没我是有我没他呀。我别忘了我干什么来的，错过这机会可就没了。因此他贼心不死，听了听外边没有动静了，他把手腕子一翻，紧咬牙关，对准张作霖的腰拳，哎，就是一刀。这把大脑子光前面这苗子都七寸长，锋芒利刃，扎到人身上跟穿豆腐差不多少，真要给续进去，那张作霖肯定得交代。但是就在这匕首已经发出去的时候，杜立三就觉着这个手腕子被人家给标住了，砰，像一把钳子相似，摁住他的寸关尺，使了个反关节。哎呦，疼了疼了疼了，脑子落地，杜立三这胳膊就背过去了。哎呀，我这胳膊好像没折了。谁呀？张作霖。别看张作霖鼻息如雷，沉沉大睡，其实啊，那都是装的。张作霖是贼里不要的手，那是干什么的？你别看大家向他提建议，张作霖表面上不同意大伙的说法，习大海衰，认为这无所谓，我哥哥不能，他嘴是这么说的，张作霖的心里是痛明白啊。他深知与虎同眠，绝无善兽。我这是哪陪着他睡觉，我身边搁着一头猛虎啊，随时随地都可能伤我。张作霖心说，我假装熟睡，我看你把我如何，我要考验考验你。那边说外边那巡逻队怎么那么巧，哎，那是安排的，可不是张作霖安排的，是孙烈臣张作霖派姬金从砍朝喜、汤二虎、张思飞率领人就在这队部周围布下岗哨，也可以说布下天罗地网，随时保护屋里队长的安全。有多少人耳朵贴到窗户纸上听屋里的动静，那杜立三一拽这脑子一翻身能没声吗？只要出这种声，外边就喊口令。要不说人呢，沾事则迷，两次警告他不听，到了第三次让张作霖一拧他的手腕子，把匕首给夺过去了。张作霖把匕首捡起来，问杜立三，大哥怎么个意思？你说在干什么？喂，这时张作霖就把灯点燃了，屋里锃明刷亮，借着灯光一看，杜立三那脸也变了色了。我的， 哎，兄弟，别提了，我先叫你看看，你别嫌脏啊。这杜丽莎还真有词儿，把短裤吞下来了，让张作霖瞅他这裆。张作霖这才发现，他这腿里子起了两大片牛皮癣。杜丽莎用手一指，兄弟你看着没，你说我长牛皮癣，哎呀，刺痒的手心呐。我在青马坎呢，每一天都拿药水烫，可这次来的我来的慌数了，没带药来。咱们哥俩这一谈一唠呢，我也忘了洗了。哎，睡着睡着他就刺痒来了，挠也不过瘾呢。我拿匕首，我打算刮一刮，哎，刮刮这玩意解刺呢。您说这不瞪眼说瞎话吗？张作霖冷笑了一声，是吗？我哥哥，咱们说话可对得起良心。我长这么大就没听说得了牛皮癣拿匕首刮的。您呢，甭跟我打哑谜了。大哥，你是不是对我还不放心？你心里边这个疙瘩始终没解开。别看你嘴头上说这说那，在你心底深处，你还拿我当敌人。大哥，好吧，我不敢学古人舍命全交，既然你不放心，给你。张作霖把匕首又给了他了。大哥，你不解恨就拿我开刀吧，浑身上下这100多斤，四肢胸部后背脑袋，你随便下刀子来吧。说着话，张作霖把眼睛闭，他头一扬，真交给他了。杜丽三接这把刀子重有千斤呢，手就哆嗦了，鼻子尖鬓角就冒了汗。虽然这人狠也分怎么个情况，哎呀，杜丽三简直无地自容，把匕首放在茶桌上扑通给张作霖跪下了。兄弟，三弟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呐，哥哥对不起你。哎呀，我现在什么也不能说了，我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我不跟你打哑谜，说实话，我这次来，我就是要宰你。我的确对你不放心，我拿你当我的冤家对头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你张作霖不是个熊，你是条龙。我怕迟早有一天，咱们哥俩火拼了，要有你张作霖在这，就显不出我杜丽三，我嫉贤妒能，我这是要杀你的原因啊。方才被你这套话把哥哥我感动了，咱俩相比之下，你是皓月当空，我是萤火之光，没法比呀。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我羞愧担当。兄弟，传令吧，让你的弟兄进来把我绑起来，愿意打就打，愿意杀就杀，我绝没怨言，因为这是我自己找的。兄弟，你看着办吧。杜